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星期二的晚上，我们来放松一下。昨天呢，我们的话题可能聊得比较走心，然后呢又是跟感情相关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展开一下想象。我那天突发奇想，哎，我说如果要是说用颜色来代表自己的话，你觉得你会是什么颜色呢？为什么？其实最开始因为每个人嘛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，但是我突然间想，如果要是说这个的话，就真的也没什么意思，所以就想让大家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一下自己，那你会是哪一种呢？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晚要聊的话题，展开想象。顺便呢，今天晚上根据这个话题准备的一份歌单，也欢迎大家来连音乐蓝牙。我觉得这个难度系数会相对来说比较低，我在微博上也发了，应该还是比较好连的啊。来猜一猜吧，看看我们的音乐默契值能不能到达满分。还是先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，这是周国平的一段话。人生有三次成长，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，二是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。不知道这个晚安心语有没有激励到你呢？好啦，还是老方式，跟我保持联络，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可以跟我文字和图片交流。那如果你想看视频，我的视频直播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。哎呀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连上啊，看看今晚的开场歌马上要出场了。 像爱不是 切。 红色高跟鞋这首歌作为我们的开场曲，为什么呢？红色，就是要热情似火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也是代表着非常的那种蓬勃向上的一种热情，然后还有不断燃烧的生命力。所以呢，红色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特别喜欢的，像什么红红火火呀，恍恍惚惚没有，红红火火，大红大紫，还有这个红极一时等等等等，你看都是非常正能量的，很好的词汇。所以呢，中国人就应该是特别喜欢红色，红色就是向往着很多的东西，象征着很多的意义。所以第一首开场曲就是这首《红色高跟鞋》。刚才看到有位朋友说，听到这首歌我又想到了刘敏涛。刘敏涛姐姐，对，那一场演出还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，就很劲儿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劲儿还挺难拿的，但是呢，大家都是觉得她很可爱，因为一直看刘敏涛去演一些无论是这个《伪装者》里面的一些角色呀，还是说她塑造的一些其他的形象，都是很知性的那种中年女性，不管你是职场上还是说作为一个妈妈等等等等吧，反正她的演技呢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棒了，但没想到她唱歌是这么可爱。私底下的性格也是很不一样的，好吧？那么用颜色来代表你，你会是什么颜色呢？刚才看到了好多朋友，来吧，我们来看看，有说蓝色的啊，狮子说是白色，因为脑子不爱想事儿啊，是空白的意思是吗？不爱动脑，0800说是蓝色，清风飘扬是红色，思思也是蓝色。我看了一下，哦，风吹麦浪是黄色，金灿灿的。你看，就有人喜欢冷色调，有人喜欢暖色调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我选粉色。我看到有人跟我一样啊。好啦，也有连音乐蓝牙的，今天成功率非常非常的高。我本来呢是想上半段放暖色系，下半段放冷色系，但是既然大家都连上了呢，那么我们就打乱顺序吧。看到了。这个粉红色，既然有说到粉红色的，那就先把这首歌送出。虽然大家没有猜到这首歌的名字，但是呢猜中颜色也是一样的。这首歌叫做粉色告白信。 如果愿意，我可以陪你到天， 你还有天的颜色，蔚蓝的北京山，你把我的手牵着，朋友们都说喜欢你我的后边 Because for you 让我的心甘情愿，只要对你好陪你到天涯海角，每个清早都想要你的拥抱，你就像治愈我心灵的解药，按耐不住的思绪顷刻有了通道，可被关在爱中堡垒的心压抑你宠我自由，发散的只有你能接受的牵挂，穿过平原山丘，我也曾问自己爱上你是否能算我最好的选择，我在你的眼里看见自己有着从前没有的快乐， 如果愿意我可以陪你到天明，从南到北永远聊不完的话题，只要你在身边连乌云都散去，都进我怀里， 冷漠 party 我已经没有兴趣，来到家里和你聊一整天， 多想把你的爱藏存在心里，思念加剧，想亲吻你的脸。 I gotta kiss you girl, I wanna let you go, don't wanna let you go, still you don't say hello, 只想陪你一起，不想生活自己，可以为你去离困难还有质疑，想陪在你身边，不只是好几年，每一个瞬间像永远，凝固在流走的时间。 这首歌叫做《粉色告白信》，来自龙南林和 TC， 就是非常甜蜜的一首歌。其实粉色也分很多种嘛，现在比较流行的像蔓越莓粉、樱花粉，还有玫粉色，还有呢就是那种非常鲜嫩的水粉，还有浅粉、肉粉等等等等。其实每个颜色呢它都会细分为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颜色，但是整个就是大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，粉色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鲜嫩清纯，然后呢晶莹剔透，它不像红色那么的妖艳，然后呢可能会瞬间让人觉得哇很热情似火，但是有些时候呢就会觉得你太热情了，我反而有点接受不了。但是粉色呢永远都是那种温润的，又不似小白花，就像是蔷薇，像粉色的蔷薇、粉色的玫瑰，总是让人觉得又美丽又娇艳又亮眼，但是同时它又不是那么的让你给你那么强的冲击力。所以粉色性格的人我想大概是跟这个颜色的给人的感觉都差不多吧。大家都在非常兴致高昂的连着我们的音乐蓝牙，当然呢我们的小心心也要点起来哟。现在白色呢还没有出现正确答案，就是还没有连接成功的白色，还有蓝色多瑙河都出来了呵呵，没有，因为带白色和带蓝色的太多了，到底是哪两首呢？我们就稍后揭晓吧。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，好像很少人说到紫色。 我在收听， 来听一首老歌，《紫色唇膏》，来自陈琳。 开始担心你昨晚的感冒。你写的字条我一直没有丢掉，小心翼翼地折好，绝不会撒娇。像一只猫在房间窝着睡觉，伸个懒腰，睡得很饱。在等你手机讯号，那在家的你可还好？我想知道，却不会刻意讨好。紫色的唇膏，专属的味道，开人潮安静对你笑，霓虹在街上热闹，我却在房间烦恼，到底穿哪件外套。紫色的唇膏，完美的线条，谁对谁重要，你承认就好。我戴 像假的睫毛，却真的用心祈祷，你应该会看得到。收听电视气象的预报， 紫色唇膏来自陈琳，这是一首老歌了哈，而且呢就是听上去有一点点的伤感。我在收听天气预报是吧，气象的预告，明天会是什么样的天气呢？哎，我突然间想，就是这两天其实还稍微有一点点回温，所以没有那么的冷，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啊，这两天我可能有一点点的感冒，所以提示大家，忽冷忽热真的很容易感冒，还是要多穿一点。好啦，说完了这样关怀体贴的题外话，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晚上的主题当中，就是你是什么颜色，哪一种？顺便呢提示大家，其实大家在连我们音乐蓝牙的时候，我今天晚上每一种颜色只准备了相应的一首歌，所以呢刚才播放的红色、紫色还有粉色都已经没有啦。所以至于大家连的红豆呢还是什么呢都没有了啊，可以换一种颜色连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五彩斑斓的你。看到微博上面莹莹贝他说，我是粉色，因为大家都说我比较可爱，来张五彩斑斓的我的照片吧。好的，我觉得下一首歌跟你很相称，就是这首气球许哲佩的。刚才是哪位朋友连接成功，我们的音乐默契值满分。 声里记着，飘进爱里，飘进心里，慢慢死去。 一首《气球》来自许哲佩，这首歌呢应该算是练气的好歌曲，就如果你能一口气不费劲儿把这首歌唱出来，那你的这个气息还是非常足和稳的啊。嗯，他这首歌可以说把所有的颜色都唱尽了，黑的、白的、绿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红的、紫的啊，反正就是粉的，各种各样吧。所以呢，这一首歌就涵盖了几乎所有我们能想到的颜色，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。但是呢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更多的颜色在等待着大家的拆分，还有连接。刚才看到西探在抖音上说，今年一共有261期午夜情歌，现在算一下，到年底只剩下不到40期了。我突然间有点感慨，哇，时间过得真的好快，而且我都没有算过究竟一年有多少期的午夜情歌。谢谢我的听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还有这么有心的小精灵一直陪伴着，然后呢算着到底有多少期。不过呢，这并不是结束，即便它还有40期，到明年我们还有午夜情歌会继续陪伴着你的。来吧，刚才连了这么多的颜色，有人说黄色，有人说金色，那黄色的歌和就是黄色和金色统一吧，到底是哪一首呢？哎，其实连不上呢也很正常，因为这是首英文歌。来自 Coldplay 经典歌曲 Yellow。 Shine for you, everything you do.

这首是来自陈奕迅的《白色球鞋》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我也是第一次听，就是在我选它的时候，我是第一次听到它，这个是实话。因为我觉得在陈奕迅的所有歌曲当中，这首歌真的算冷门了，所以大家刚才可能好多人都在说啊，怎么就没有猜到这首呢？也有很多朋友说，居然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。是的，白色球鞋，但是呢听完了之后我会觉得很喜欢。好，恭喜像 Parwin 还有呢我们的新田山外有山一飞都获得了今晚的盲盒。今天道道依然没有拿到盲盒，没关系，都是小事情，我不需要希望大家都能够猜对啊。来吧，那冯氏播报，哎呀，冯氏播报其实已经有一会儿了啊，现在是131796，感谢数据组的精灵们，让我来看一看点赞助力榜。排在第一的是一骑绝尘的小心心，第二名萤火虫，第三名风吹麦浪。好，也感谢所有点赞的朋友们为我们的 KPI 做贡献哈。小花说，在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，听着道道的声音和一堆喜欢音乐广播的听友们一起度过，真的是神秘又美好的事情。是啊，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阵营当中，你们都是最美的、最神秘、最高贵、最优雅也最忧郁和灿烂的午夜精灵。行啦，下首歌呢终于要到蓝色了。其实刚才很多朋友都在说蓝色，其实为什么白色和蓝色这么不好连，因为白色和蓝色的歌真的太多了。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许会是很多人心中的冷门歌曲，但是这首歌是我很多年前 KTV 必点的，而且我唱这首歌唱的真的很好哦。到底是哪一首呢？温岚的《蓝色雨》。 只留几封信当证据。 是这首《蓝色雨》，来自温岚啊。这首歌确实是也挺早的了，零几年的时候，这首歌是林迈可写的，就跟他的另外一首歌《动心》，就是林迈可和温岚合唱的那一首，都是一个人哈。所以说这首歌现在来听还是很洋气的，而且我看像新田啊，包括很多包括一菲都说这首歌还是很好听的。你看，虽然说这么久没有听到，但是呢，经典歌曲就是经典歌曲，我现在也依然可以全程跟唱。看到思思说又要听着歌入睡了，南方的冬天，把手从被窝伸出来打字都是需要勇气。各位安啦，晚安。希望午夜情歌能够给你带来丝丝的温暖。好啦，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的树洞信箱打开，哦，发现是一段非常温暖的话。或许有一天，你尝尽了社会的无情、金钱的压力、爱情的不堪、人心的险恶，就会明白，别人的屋檐再大，都不如自己有把伞。市井长巷，聚拢来是烟火，摊开来是人间。去晒晒太阳，吹吹风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在最不期待的时候，反而一切都会变得顺利。希望你继续兴致盎然地和这个世界交手，一直走在充满鲜花的路上。那就祝我们有数不尽的鲜花和浪漫。 祝福的句子，花是你， 都是你。如果生命可以用颜色比喻，只有你的存在能和我融为一体。 Baby, I ha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，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。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，都一样，多希望始终都一样。白色，白色，白色的你呀，白色，白色，白色的我在哪里？每日暗自拂去的尘埃是我那神秘封印的黑盒子，是我一触即发的卡特拉，是我那我孤留下眼泪的，怎么是我？如果我们可以用颜色比喻，那是爱过你才能成为的灰色自己。 Baby, I ha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， 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，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，过去未来都却都不言而喻，任凭现实在我们布满伤痕的心底游戏。过去未来都一样，白色，白色，白色的你呀，白色，白色，白色的我们，白色。 这首歌来自徐佳莹，《灰色》。灰色到底代表什么？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突然间想到关于灰色，就是以前呢，每个人其实可能都会是这样，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非常的意气风发，很多事情、很多话都会说得很绝对，就是对于事物的观点也是非常的极端，非黑即白。但是当我们慢慢的成长，经历的多了，看的多了，懂得多了， 受过的伤和坎坷多了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其实在这世间的大多数，不管是情感还是工作还是事情，都不是非黑即白的，太多是中间的灰色地带。只不过呢，从黑到白，那它这个灰度也是渐变的，你选择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和区间，那这可能就是你的为人处事之道。所以灰色是很包容的一个颜色，那我想大部分的人都逃不开这种颜色的性格。当然在灰色的前提下，我们可以有粉色的浪漫，有紫色的高雅，有红色的热情，有绿色的蓬勃，有蓝色的忧郁，还有黑色的神秘。所以呢，最后一首晚安曲就是黑色毛衣。是的，这首歌早早的就被连接成功了，那最后就让我们百分百默契的一首歌圆满的给大家道一声晚安吧。好啦，晚安，早睡。午夜情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陪伴和点赞，我们明天见。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晚安。 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107.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